刚才我们来听到的歌来自于香港的玉女周慧敏带来的《自作多情》。虽然外界对周慧敏的另外一半倪震有不少非议，但在周慧敏的眼中，他认为倪震是一个相当有担当的爱人，有多少爱就会有多少原谅，感情是不能够用常理去计算的，所以一路走来一定会有做得不好的地方，但是这并不能够叫做失败，而是一种经验。所以也有人说周慧敏是拥有着大智慧的女人，也只有这样的女人才能够更加合理更加稳妥地经营自己的婚姻和爱情。一直都苦苦地隐瞒自己的婚姻和爱情的刘德华，所以说公众人物谈恋爱的确要承受异于常人理解的压力。 在你身边路虽远未疲倦，

北京时间